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06集。沈觉转进后院，透过厢房的窗纱看里头的药人。屋子里浓重的药味儿钻过窗纱的孔洞往外冒，药人都直挺挺地躺在床上，像木头傀儡。沈觉气笑了，对方存真道： 大家该给你喂七月半才对，现在是五月，到七月半还有些时日，够你好好费心研制解药了。你自己的命你该上心了吧。 督主饶命，督主饶命啊。 方存真跪在地上使劲叩头，痛哭流涕。 小人一直是呕心沥血啊，这次新药一定会有结果的，求督主再宽限些时日，督主饶命啊。 沈觉不答话，只冷冷地看着街前雨滴，雨声风声和方存真的求饶声都仿佛在另一个世界似的。沈觉抿着唇，脑海里那个无头的身影又一次清晰地浮现，他心里火烧一般的烦躁，倘若手里有刀，他大概会劈了方存真。 督主。 有番子冒雨跑进来，递过一张油纸包裹着的密报。 柳州来的急报。 柳归藏双手鲜血淋漓，夏侯炼再斩一刀，柳归藏终于无力支撑，倒在雨里。他的胡须上沾满了泥污和血迹，唯一一只眼睛死死盯着夏侯炼。雨水顺着夏侯炼的鬓发往下流，勾勒出他冷峻的轮廓。雨幕里，黑衣的刺客双手举起横波，雨水沿着刀尖汩汩下流。 去死吧，老畜生！ 背心像被毒蛇咬了一口，狠狠的一痛。横波一掷，柳归藏抓住那一瞬间的机会，挥刀劈开横波。横波脱手而出，打着旋插进街旁一堆货郎的卧室里。紧接着小腿也是一痛，夏侯炼低下头，看见一根黑色的短剑扎在腿上。他没有回头，只迅速从地上捡起一把气势军刀，再次旋身向柳归藏斩下。斜刺里飞出三支箭矢，扎入夏侯炼的右手，其中有一只横穿了右臂。疼痛像野火一般蔓延全身，黏腻的鲜血沿着指缝往下流。夏侯炼扑倒在地，他回过头，看见屋顶上密密麻麻的柳家门徒面无表情地盯着他。陷阱，这是个陷阱。大街尽头，抒情奋力摇晃唐十七： 快快去救我师哥。 唐十七怒吼： 闭嘴，你他娘的要我们一起去送死吗？唐十七，你以为我不想救他吗？你他娘的自己看看，柳家门徒有多少，我们也有多少人。 唐十七抠着窗棂，指尖发青： 听天由命吧，反正你们齐兰的规矩不就是这样，必死者不救，就看老大的造化吧。 他闭上眼，不再看。 你的确很强，夏侯炼。 柳归藏站在夏侯炼前面，笑着说道： 当年你娘死的时候，也是这样的大雨。 夏侯炼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，再次捡起刀，怒吼着劈向柳归藏。又一支箭射中他的小腿，他踉跄着摔进泥水里，泥点子溅上脸颊。 我等了你四年。 柳归藏继续说： 你以为东城门大街这个沙场是你选的吗？你错了，夏侯炼，这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。 我每月初一十五都从这里经过，每月初一十五都在屋顶上埋伏我的弟子，等的就是这一天。你果然不负我的期望，你终于来了。 疼痛烧得如火如荼，夏侯炼几乎被钻心刺骨的疼痛淹没，他咬着牙一次又一次站起来，一次又一次摔回地上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他拖着刀一步一步地迈向柳归藏，肺部像破旧的风箱一样被拉动，他喘息得像一头老牛。他要杀了他，一定要杀了他。可是没有办法，夏侯炼每一次站起来都会被狠狠地打回去，头在地面磕破，鲜血淋漓，身上的创痛此起彼伏地叫嚣着痛苦，他像一只案板上的鱼无力地翻滚。又一只箭矢飞过，擦过脸颊，柳归藏捡起地上的刀鞘，狠狠击在夏侯炼的腹部。夏侯炼捂住嘴，后退着倒地，指缝中渗出鲜血。 但是我现在还不能杀你，你还有用。 柳归藏拾起方才射空的箭矢， 把你押往诸葛台，让天下人知道我抓到了迦楼罗的儿子，我的威名将再一次响彻江湖，那个肮脏的丑闻也会被洗刷干净。夏侯炼，你的母亲助我登上江湖首位，而你助我巩固武林至尊之位，我对你们母子真是万分感谢啊。 闭嘴，闭嘴，要杀了他，杀了他。这个念头像一个烙印，在夏侯炼的脑海中烧得滚烫。夏侯炼瞪着他，眸中有狼一般的狠意。 柳乌龟想洗刷掉你的乌龟名声，别做梦了。 夏侯炼恶狠狠地说道。柳归藏脸色大变，屈膝跪在夏侯炼的手臂上，将箭矢扎入夏侯炼的左手手掌，把他的手掌和地面钉在了一起。夏侯炼浑身痉挛，五官疼痛的几乎扭曲，可他没有叫出来。柳归藏没有想到他受了这么重的伤居然可以不发出呻吟，鲜血从嘴缝里蜿蜒着流出来，原来他咬住了舌头。 废物夏侯炼，你以为你来杀我就能证明你不是个窝囊废吗？ 柳归藏站起来冷笑道， 你看四年前你杀不了我，现在你依然杀不了我。 他扭过头看见马车旁的赵烨。 什么机关傀儡废物，你只会躲在女人身后而已。 闭嘴。夏侯炼死死咬着牙，抬起右手将左手上的箭矢拔出，那钻心的疼痛几乎让他晕过去，可他没有倒下，而是再次挣扎着站起来，托起刀。他双手握刀缓缓地握紧，手掌上的疼痛霎时间加剧，漫天大火一般灼烧着他的神经。他拖步向前，柳归藏拄着刀看着他，他的双腿颤抖犹如风中枯叶，仿佛下一刻就能折断。可他终究没有倒下去，而是赤红着眼一步一步地走到了柳归藏的面前。他嘶声吼叫，像一匹孤狼发出怒嚎，凄厉而愤怒。那一刻柳归藏仿佛看见了修罗恶鬼，他从地狱而来，浑身浴血，披着复仇的火焰。军刀走过曲折的线条，那是一条绝丽的弧度，刀尖凝着一点星光，仿佛黑夜里的一点萤火。 然后戛然而止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